将晚霞当作礼，静静地等着你的来临。 悄地走过。如果你是真的，想念就是真的，分两头，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，一直走。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，我相信你就是轮廓，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，爱在某个角落。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几点几遍我一直走，今天雨天没有停过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选择努力记得，不管世界有多辽阔，只要向着你走。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几天几遍我一直走，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我努力选择，努力记得。

一点却奏响缠绵，聆听前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。 Thank you.

出发伦敦。本期小记者名额即将招满，仅剩最后的三名。报名热线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

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单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 Thank you. 想总让你惶恐，仿佛一去不回被爱迷惑。我说请你相信爱的承诺，此生无悔跟你盼你能懂。让我等太久，忘掉我温柔，让你走让我泪干心很痛。为何我太任性，我太洒脱，我太自私，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如今天涯海角，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但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片灯红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说只想一生跟你走，如今天涯海角，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但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片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 Thank you. 是什么？

让它停在这一天， 相偎相依，真情永缠绵。对你的爱就是永远，希望你了解，爱情神话让它变成你我的诺言。不管距离多么远，把你刻在心里面，向你说声我爱你，直到永远。窗外依旧星光点点，静静站在你身边，愿世界别改变。多么希望留住时间，让它停在这一天，相偎相依，真情永缠绵。对你的爱就是永远，希望你了解，爱情神话让它变成你我的诺言。不管距离多么远，把你刻在心里面，向你说声我爱你，直到永远。 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。